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我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每到周末呢，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给力的嘉宾们、达人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旅行当中的方方面面哈，一定是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帖帖、明明白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新朋友呢，也是一回生二回熟，就是通过短暂的接触，我就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开朗，然后特别爱玩的这么一个女生啊。那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先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吧哈，来自游海海钓俱乐部的 CEO、CFO、UFO， 反正都是她。欢迎贝贝。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我叫王贝贝。 哦，王贝贝， 对对对，然后网名叫海钓贝贝。 海钓贝贝，对，一定是贝贝是特别喜欢海钓是吗？ 对对对，自驾海钓，还有户外啊，这种我都还喜欢。 是你是因为先喜欢热爱这些，然后才从事的这个行业，还是先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不得不进入到这个圈子？ 其实最先我是喜欢自驾， 然 后后来发现海钓这个，因为面对大海，春暖花开， 是， 然后就开始爱上这个行业，就投资了这个俱乐部。 好的， 然后自己做导钓，带着大家全世界跑。 是吗？您还做导钓呢？ 对， 对对， 就是告诉大家往这儿扔，往这撒网， 对，怎么扔？ 对，哇，那今天确实得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啊，这个我们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全面的详细的海钓知识以及小贴士，还有哪儿海钓最好啊，顺便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海钓所能看到的美景啊。好，那么介绍完新朋友之后呢，我们的老朋友要隆重出场了，就是来自我们明晨出发旅行俱乐部的资深领队达人李莹。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莹。 哎，对，莹又来了哈。 对，我又来了。 对，距离上次见到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太久了。 对呀、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哎，你看看，就老朋友聊天就是这样的， 没错的。 是的，来算算几个秋了， 几个秋，三个。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说海钓哈。 对对对 对，莹莹也跟贝贝你们去海钓过吗？ 我们没去过海钓，但我们俩太熟了。 是吗？ 他喜欢自驾就是因为我们， 对，因为他们 哦， 对， 我是他们自驾的粉丝，粉了很多年。 对对对对， 哦，弄了半天，你这个贝贝是先加入到你们的自驾俱乐部，然后呢，无意间发现了海钓， 没错， 自己又成立一个俱乐部。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更深入、更紧密的一起 合作，是不是？ 对，来推出自驾和海钓的一些结合的项目。 哎，那今天咱们也可以结合着说啊， 对对对， 就是自驾和海钓，就是一般来说这两种方式它怎么有机的结合，这是个问题。 对， 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又自驾又海钓，那海钓肯定得有海边，然后自驾那我们就是去陆地上，那 对， 就是一般来说。 对啊，这个是怎么去结合的呢？ 我 先来我们说说这种方式吧。 对对对，因为海钓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入、很比有一点偏小众一点的玩法。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其实最近也是跟我们自己的会员做了很多的这种推广啊、推介活动， 科普一下。 对对对，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喜欢那种刺激，喜欢那种野性。然后 海钓不是钓鱼这样吗？ 这不是那样、 啊，不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哦，待会儿可以让贝贝给你、 啊、好的好的 介绍一下。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想到一块玩，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会员也是他平时除了要自己出去在陆地上开车去爽一爽、嗯、他也会有去大海里面、嗯、去这个在大海里面这个就是 潜呐、啊、 对 哦潜水啊 海上运动的一些需求、哦、对、哦、所以我们才想哎能不能结合到一起。嗯，那贝贝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海钓的产品、嗯、比如说像俄罗斯啊，比如说像塞班呀、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像加拿大这样的地方、哦、但是他去的那些地方呢，因为一般都是适合就是有比较丰富渔获的这种钓场，你比如说塞班他们可能会去一些特别小众的一些岛屿。 嗯嗯嗯， 大家很多人去到塞班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说我可能也想在 我还想在沙滩上奔跑呢， 对，还有想在沙滩上 造型 开开野马之类的。 对呀、 啊、对，所以我们就挑选了一些产品能够结合上自驾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会更多的去推出。 那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仨地儿哈，塞班、俄罗斯和加拿大， 对， 可能最适合的应该是塞班。 对 对, 对，因为这个时候去塞班温度也适宜，对，各种那个花啊什么的都有，是吧？还有海边，嗯，好吧。那今天咱们就结合着自驾和这个海钓一起哈。那贝贝新朋友，咱们今天主说海钓。 对对 对。 对， 首先这个我就特别想，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贝贝，海钓就除了钓鱼之外，它是属于安安静静的那种钓鱼，还是说它涵盖了很多的内容？ 它不像我们，就说。海钓，因为我以前还玩咱们在国内玩那个海钓手竿、 嗯、 大家都知道在比如说鱼塘啊、 嗯、 或者是在湖边啊、 嗯、 这样，但是国内的这个环境和资源不是那么好， 嗯， 所以一有时候一顿顿半天可能都没有鱼货。那海钓 好不容易动了， 对对。然后海钓跟这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虽然都叫钓鱼， 嗯， 它呢首先去到的地方比较原生态，比较原始，所以我们在沿途的过程中间看见的美景啊、 嗯、 就不是反正我倒不是崇洋媚外啊，虽然我做的这个、哦、但是呢就是确实因为国外人烟稀少，环境保护的比较好， 这是一些客观的原因。 对 对 对、嗯、所以呢然后海钓它是要抛竿，海钓也有很多技巧、 嗯、 比如抛瓶啊、拨爬呀、啊、慢摇啊、快抽啊都很美。 真 的、啊、搔首弄姿的感觉，他们讲说我们自己那个海钓的朋友在讲说拿一个那个慢摇来讲啊，说它是一个钓法、 哦、 就是一个 慢摇，就是 慢 摇，慢慢的摇是吗？ 摇的也有那个、也有技巧的啊、然后他们就讲说搔首弄姿啊，然后你越搔鱼越摇， 对 就大家自己开玩笑、对对。然后它不太像我们原来在国内钓鱼，就是台钓，它是属于静坐式， 啊、 嗯、 对， 你得坐的或者站一会儿就累了，它是静静的。海里不一样，因为海里本身有浪， 嗯， 而且海里的鱼不像我们国内能数的，比如鲤鱼、嗯、草鱼、鲫鱼， 这些都是能上桌的，嗯、 啊，对 对 对，能吃， 对、嗯，但是海里，其实他们在讲说，这个有一个说法， 嗯嗯嗯， 就是海钓它其实是叫蓝色海洛因。 嗯， 上瘾， 上瘾， 因为海里什么样生物都有， 嗯， 你见过没有见过，甚至有时候是以前我们在电视上见的啊， 哦， 但是你都可能会钓上来，除了美人鱼， 啊，对，美人鱼可能暂时还是钓不上来的，看完海王之后，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也是不是能钓上来？对，但是这个海洋资源确实特别的丰富啊， 对对， 跟我们在陆地上钓的淡水是能上桌的鱼那个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说钓鱼的话，就是磨练心性，找一个水库， 对，要坐在那一天就够了。 对 对对对， 是的，但是海钓是不一样的，最起码石斑 啊，石斑太多了， 大量的能钓上来， 你知道 还可以吃。 我们在美国，但是这个不能吃啊， 啊，这个不能 保护的那个巨人石斑、 啊，那个是石斑也是分很 多种，350多磅。 350多磅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得多大呢？ 相当于9两。 哎呀，9两350多，这得多少斤？ 3300多两。 300多斤。 嗯，哎 呦我的天哪，300、 这个、对，那个是不让吃，你就会想象那个嘴大的，就是整个人都可以进去，但它不咬人啊，它不吃人，我们不是它的食物。 对， 但是我们给它钓上，因为美国规定这个鱼是不允许拉上岸的，就是你可以钓，钓了就在那儿捡钩，不允许出水。 对， 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大家兴奋的啊，因为看见这么大的石斑鱼， 对，好不容易捞出水，一看，哎，是个石斑。 不是，我们自己跳下去跟它合影，然后人在它旁边的时候，那个鱼巨大，那个反差就知道，哇，原来这个海洋生物真的是非常大。 这都没有见过，它那个石斑跟我们所见到的石斑是一样的吗？颜色什么的？ 它会偏黄色或者那种麻色。 亚麻色那种。 亚麻色，对对。 对， 特别大。 好吓人呢。对，这真的是海钓的魅力哈，就一个石斑鱼，巨型石斑能这么大。对，哎，那是不是在不同的海域钓上来的生物和鱼也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说到这个钓起来的鱼和那个钓场啊，因为我们俱乐部做这一块，就成立俱乐部专门运营已经5年多，然后就是全世界大概有5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钓场。 这个钓场是个什么概念？就专门供海钓用的海域吗？ 就是它不是在国外，它不一定是说规定这个区域你只能钓鱼，是这个区域什么鱼种什么季节最好。是很专业的。对我们来讲呢，所以就是每年，因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行程啊，带领大家。你像现在就不能去俄罗斯，当然冬钓有的，但是对我们一般常人来说有点太遭罪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那个不用说去俄罗斯冬钓，就看查干湖东部就知道有多壮观了。这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几个人是完不成的。 对。然后像马来西亚现在的季节也不合适，马来西亚 为什么呢？ 马来西亚它虽然你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云滨这个线上，它就是旗鱼就是那个背上有特别高的那个背鳍，像一面大旗似的。那鲤鱼上次我们看过啊，钓3-4米长的旗鱼，但是也是被保护的，但是你可以拉出水照相，然后再放生。在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就是9月一过，这个季节旗鱼就游走了。然后他们国家还有一个禁渔期来保护这个就是生物那个平衡。 对，是不能海钓的哈。 对。然后像这个季节就是你刚才说对了，我们应该往穿短袖的地方，比基尼的地方。 是的。 对。然后包括马代，塞班。但是同样的，这里说起这个海岛游啊，因为我们跟那些就是大家一般的旅行社的玩法不太一样。 对，咱们还是以海钓为主嘛，是不是？ 说起来海钓可能猛然间一听特别专业啊，需要装备，需要轮子杆子。 对呀， 而且有的好装备可能几万。 对，它这个装备真的是很重要，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 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因为所有装备都是我们提供。哇，而且我们导钓还给你们运过去，背过去，人肉。 天哪，这简直是服务太到位了。然后说用这个保证你能钓上来。 毫不夸张， 是这样， 是可以的。 真的， 我们配的装备去的领域啊，就是国家钓场，这是绝对可以的。 对，就是100%中钓鱼率。 对，是这样是这样。刚才说到就是海岛游这个季节，因为大家一般都是说，你像咱们的那个普通行程，就是当天可能坐飞机到了一个海岛，然后6天7天以后再出来。第一天我们都很兴奋啊，看见这么白的沙，那么清的海水，晒太阳啊，浮潜啊，或者是在酒店消费。但是第二天你觉得也还好，很美，可能到第3天你就厌倦了。因为它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感受，到后面你就不知道玩什么，你可能要去玩的，也可能要花很多钱啊，各种旅游项目都是有的。但是跟我们走的行程里面呢，每一天都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玩的比较原生态。刚才在说海钓，可并不是每天都飘在海上啊。 对呀，如果要是天天飘在海上，其实也受不了。 不是，我们都受不了，更别说你们了。 对呀，你像我这，我想上岸开个野马，我想去拍个照。 对， 你跟鱼拍照吧。 对，就拿我们说，不管是塞班还是那个马代，像塞班那也是，我们每天晚上，每天从白天开始，比如说钓鱼，在7天的行程里面啊。钓鱼只会有2到3次，就是2天的样子。 两到三次。 然后除此以外，会教你，比如说浮潜，还有水费。 浮潜还用教吗？ 那当然。 这个我还得。 有些人不会吗？ 是吗？ 不是都像您老去海岛玩？ 对，我以为是浮潜，就戴个面罩，来一个猛子扎下去，就会看了。 不，它也是有技巧的。然后像塞班里面，我们还有渔猎。 哦，鱼鳞、嗯、鱼鳞跟海钓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海钓你毕竟是用手干嘛、嗯、用海钓干、嗯嗯、或者 那鱼鳞呢， 鱼鳞是用弓箭射。 哦， 但是这种只是体验项目啊、嗯、射的这个鱼鳞啊，猎的这个鱼货只要够我们吃就可以了，其他的、哦、 不能多猎， 你就观想就 OK 了。哦， 因为大自然不能像过去肆意在那么，我们要保护给子孙后代留一点。 对，是的是的，这还是要循环利用哈，我们要懂得怎么说呢，就是适可而止。 对, 对、嗯、 差不多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这是渔猎和这个海钓的部分哈。 对, 对，那咱们也是结合着自驾来，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马代和塞班、嗯、那营你觉得这两个地方比，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海钓、 嗯、 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论自驾的话、嗯、这两个地方也都可以。 嗯，塞班还是比较那个 比较适合的哈。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过年那个行程有三天要在塞班，我还正准备在帮你 因为塞班一般他们去的是塞班的那个罗塔岛， 罗塔岛， 对，是外岛， 外、 哦、对对对，一般咱们落的就是塞班的主岛， 对、啊、 包括天宁岛啊，什么军舰岛，可能也会去玩一玩、 嗯。 我们就主要在主岛上可以开一两天的车， 嗯、 一般就是他会有当地那种一日游的项目， 嗯、 就专门做这种租一天野马，然后在这个沙滩上面，然后开敞篷的跑车， 哇，好爽、啊， 很帅的一件事，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正好能结合上，还是比较 OK 的。 对, 对, 对, 对、嗯，塞班就是二位都去过是吧？ 嗯 嗯，你们。对塞班的感觉是什么样？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塞班，但据说塞班很好。对 对啊， 嗯， 塞班基本上因为它是离中国是比较近的一个岛屿， 对，对 嗯、飞过去也很方便。然后现在基本上北京啊、上海、广州好像 还有直航， 对，都有直航的一些航班、嗯，然后飞过去几个小时， 六个小时 就能 到，六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对对， 那还不错， 而且免签、 嗯、免签， 关键是免签、 啊， 所以你到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去这种比较适合的海岛，因为现在、 嗯、 比如说去普吉啊。或者说去一些其他的一些海岛、 嗯嗯、普吉人多呀， 对， 基本上大家都去普吉了， 巴厘岛，对，这种比较常规一些的岛屿、 嗯、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塞班，塞班是第一我们去的这个外岛是基本上没有人去的， 嗯， 因为 那像这个叫罗塔岛是吧、嗯、 对对，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真的是去塞班，那怎么去到这个罗塔岛，是坐船过去吗？ 不，飞机半个小时。 哦， 有小飞机， 小飞机， 对，每天有三班可以过去。 嗯, 嗯，那还是挺方便的哈。 对对， 那比如说那如果要是说海钓的话，肯定一天完不成，那是住在这个岛上，还是说还要 住在岛上？ 这岛上就是所有设施也都有 啊、全有、哦、这个我们就是跟我们走的这个、 嗯、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哈、啊、我们不是玩那种常规线和玩法， 嗯 嗯, 嗯, 嗯， 还有住的也不是说一定要是五星酒店，因为那个岛上也没有。 嗯， 我们呢是我们的行程里提供的是一个私人别墅，就是咱们比如说十到十二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因为我们的团都最多也就是这样， 对、哦、 再多了、服务质量就没法保证。 嗯，对，因为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志趣相投，如果要是说大家你比如说二三十人，然后那都海钓，那也不太现实。 对对 对, 对, 对， 鱼受不了。你们不能同时来这么多人，我们数量保证不了。 是， 对，这就是就是海钓的魅力哈，还是挺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不同的海域，刚才也说了，钓上来的鱼还是不一样的。 对， 那像贝贝，你肯定去过很多很多的钓场，然后很多国家，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心仪的，或者说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海钓的好地方？ 嗯，我觉得。刚才说比如说在国内的玩台钓哈，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普通的海钓， 嗯， 但是马代我要推荐一下。 马代 不是光因为它这个行程的美， 嗯， 是其中有一天钓鱼，我这么说，我说结果啊， 嗯， 我们先倒过来说。 好， 三个小时钓2000斤鱼，想象一下， 我的妈呀，三个小时2000斤鱼，我的天哪！ 这 是个什么概念？ 合法的啊，这不是说咱们那种，就是也不是下抄网啊或者电，那这都不可能， 就纯钓， 纯钓 哦。 然后这个呢是当地一个传统钓法，它都不带饵，直接钩子下去，进向鱼群面前直接就拉。然后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这个三个小时以内啊，开始从那个甲板上一条鱼两条，后来多的数不清，数不清的时候就变成鱼满仓了。 嗯， 鱼满舱的时候大家拉得很疯狂嘛，哈，因为一排人站在船尾，那船是 我那时候是极度兴奋的时候， 非常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往后拉鱼，他又不要钩子，你想吧，往后一抛鱼就叫到船舱了， 我的天哪， 拉着拉着，我跟你讲，因为那个船是三层啊，然后有一些可能拉累了，或者有一些那个就是老人啊，他可能不想，但是因为是大船不晕船嘛，他就在三层看的，我们在那个就是一层甲大甲板上啊，船尾拉鱼的人，然后要是船那个鱼飞到三楼， 飞到老人脸上， 飞到，然后大家都在顶上躲，还有那个直接从我们那个顶棚三层顶上那个鱼 飞出去的， 对，飞出去的，左飞右飞，然后后来我就。我8月6号去带我儿子也去了啊，我儿子6岁 啊， 他已经在上面独立可以海钓了， 是吗？ 对，然后那个场景我就在想，我在三楼上躲鱼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鱼今天一定在想。你们是干什么呢？把我从船尾拉到船头飞一程，然后又把我放了。 对，然后说，哎，居然逃过一劫，这样溜了溜了。 所以这种场景啊，是我们平时无法想象的。 是，这是金枪鱼。 金枪鱼、黄鳍，大概从小的，比如说5斤、10斤到20斤。更大的也有啊，我说的这个是跟他们传统的那个钓鱼船出去 哦， 像这种行程这个环节啊，普通的旅行你绝对上不了。 那倒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海钓它还是一个相对很专业的一个区域， 对， 所以说如果要是喜欢海钓的朋友他是自成一派的，所以他的这个玩法也跟其他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怎么说呢，按照海钓的这样的行程去到不同的目的地，看看以海钓的标准哪一些适合。我觉得这个马代呢还是非常棒的哈，就是就这个金枪鱼简直了。 对对，因为那个鱼群我们所有我带过的客人去啊，回来清一色把微信头像都换了， 都换成那个飞鱼的那个场景， 飞鱼啊，抱着鬼头刀啊，因为海里的鱼颜色特别美 啊，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就你， 但是它钓上来那颜色还是那样了吗？ 像鬼头刀，就是我微信头像上啊，刚出水的时候它是蓝绿色的，再过一会儿它就会变得有点发黑，它会变。 是，那这些钓上，比如说在马代钓上来的这2000斤鱼，是都可以自己食用的，还是说也 我们吃不了？ 对呀， 是帮着渔船，然后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是我们花着钱来 给人家捕鱼， 对 哦， 但是这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对、 对，那些船呢啊，不是那些鱼呢，就归了船长他们。船长他们运回到岸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自己想拿多少，你能吃多少你就拿多少，但是不用浪费嘛，因为每天都有各种什么龙虾啊这些，我都是我们桌上餐。 对呀、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 龙虾、各种吃， 各种吃， 然后剩下的他们就会分给全岛的居民，然后有一部分再去卖掉，政府收。 哦，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但是就是之前身边的朋友去马代，然后就是吐槽了一下他的吃食，就说他们的食物好东西都浪费了， 不会做， 对，不会做啊。 对对对， 那你们这个海钓是自己做呢，还是说他们给加工？ 我们都有。我跟你讲，就刚才说那个在鱼满舱那个场景下，那我们肯定从早上开始掉累了吗？也兴奋，也 椒盐已经拿出来了。 然后船长，就我们的船长在现场，就在那个船上就开餐 啊。 金枪鱼，我那天就是有一篇文章啊，我自己写的，其实加起来一共好像就20个字儿。我说的意思就是，别看是文章，但是是一种很好的意境。那个鱼离船舷也就是10公分，因为船舷宽。然后船舷到那个我们说的菜板、案板上啊，因为它就在那个甲板上就开始了杀鱼。然后给你做刺身。所以我就想说，10公分从海里到船舷，船舷再到案板。晚上10公分，然后你只要花5秒送进嘴里，这就是世界顶级美味。 对，这真的是顶级美味， 最新鲜的。对对， 记录了金枪鱼悲惨的一生。 对，我听到他们那最多的介绍就是吃到吐，吃到吐， 吃到吐，吃到吐， 每天吃到吐。 这就说明什么？海钓的是成果太丰厚了。 对， 我觉得这一下子就打开了大家对于海钓的一个向往。 对对， 还有就对他就。一下就感兴趣了。那么海钓其实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还有它的装备啊什么这些啊，还有一些海钓的注意事项，怎么才能钓上大鱼呢？哎，这些技巧下半段我们请贝贝还有莹儿哈，结合着我们的自驾，结合着我们的目的地的美景，跟大家和盘托出。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点半，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们的口号是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间道。我是道道。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新朋友和老朋友，哎，这个聊的实在是太开心了哈。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他就是来自游海海钓俱乐部的 CEO 负责人、创始人贝贝，欢迎。 谢谢谢谢。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王贝贝。 是的， 海钓贝贝， 海钓贝贝哈。对，我们是听众朋友啊。对，听众朋友们，哎，当然这个明年我们就有观众朋友们了，因为我们明年每周三就会有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你什么海钓的照片啊、视频啊、自驾的美景啊，全都可以呈现给大家了。 对， 完美，真的是太完美了。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明晨出发旅行俱乐部的资深领队达人玲，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自驾莹莹。 对，自驾莹莹是海钓贝贝，自驾莹莹主持道道。是，好，那么我们今天是主要结合着自驾来说说海钓这个项目哈。对，海钓呢，这好像还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这么着重的专门去讲海钓这个领域，因为以往大家都说什么啊，一日游或者什么观鲸加海钓，然后怎么怎么样，就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还是作为组合牌这样打出来。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可以说是业界非常专业的人士啊，贝贝，然后跟我们讲述海钓的方方面面。前面呢，上半段我们是说了马代，然后说了塞班，然后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说什么，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海钓呢？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亚马逊。 哇，这两个地方好神秘啊。对， 来就很爽， 人也好爽啊。 在跟大家分享那个精彩内容以前啊，我先说一句，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海钓很专业， 嗯，但其实不是。 是吗？ 因为海钓它不像手竿，比如说我们还要去获绳，你还得懂那些配料， 对对对啊，对，还得有鱼食， 对 对, 对， 还得抓几个蚯蚓， 在海，对， 抓几个小虫， 真的，小时候就抓几个蚯蚓来挂上， 什么红虫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鱼虫， 在我们那个海钓里面是完全不需要哦。跟我走的朋友，最小的4岁，最大的75岁，从来没有摸过竿。因为装备吗？都我们提供。 哦，4岁就可以去海钓了。 可以啊。哦，我们家儿子，我刚才也提过，6岁就上深海，在深海船上去海钓。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的。 对对对，因为它的入门很简单，而且呢，因为海洋资源很富饶，然后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优选时间海域哈，然后我们会去、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体验这种感觉，然后在这个刚才也说，像4岁的小孩，那我们在俄罗斯哈，我再回插一句，像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呢都是溪流钓，俄罗斯有一个鱼种是最有名的，它呢叫泽罗龟，它是跟、叫史前熊猫。跟恐龙啊，我们的熊猫是一个年代的。 哇，那这鱼应该是保护鱼种了吧？ 保护鱼种，但是我们可以钓啊，钓的是你必须 要放 回去。对对对，但是这种体验就好像说，我们刚才上半段也在说啊，留一些美好的事物啊， 对对对， 给子孙后代。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在俄罗斯体验到，因为全世界只有俄罗斯和外蒙古有。 哦，那这个俄罗斯是什么地方能够钓的？它我 远东的无人区。 我远东的无人区，那怎么去到这儿呢？ 哇，说起俄罗斯，我们那个可精彩了。 对， 从北京飞个2.5个小时到以后，然后再是小飞机，到 它这个城市有名字吗？是叶尔库茨克，苏维埃港。 苏维埃港。 是靠近北极那边了吗？ 没有，其实离我们东北三省还蛮近，但是它是无人区。 哦，我的天哪， 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所以我们特别爱走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基本靠吼，因为手机只用来照相和视频， 输出全部靠吼。喂，这块有一只， 这有一只。对 对，那个地方大吗？是真的？那没有人的，那没有人的话，那咱们住哪儿啊？ 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无人区的营地。哦，当地人就俄罗斯人建的，然后跟我们常年合作。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没有去过的话，就会问，哎，那我们在 对呀， 我们这些天吃什么呀？有什么吃什么？因为那是无人区，比如说 有什么吃什么？ 因为在俄罗斯，它打熊是合法的， 是的， 他们对。然后那个可能是鹿，可能是野猪，也可能是我们今天钓上来的鱼，甚至是捕上来的帝王蟹。因为我们去那个地方正好在，河流跟入海口。叫达达海峡，所以呢，它同时也盛产帝王蟹，3斤以下的都是被我们往外扔的，然后真的能吃到吐， 又是吃到吐，太让人想了，3斤以下都往外扔，哎，这不行，太小， 对，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我跟你说，这是属于食物链的鄙视。对，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精彩的，因为俄罗斯一般我们可能啊，就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这种大城市靠近欧洲，对，然后要么就是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是近两年火起来的， 对， 然后远东区域就是海参崴这些渔港，但是它没有一个是无人区。那这个地方环境一定很好，是不是？ 非常优美， 对吧？森林、木屋、 原始森林、木屋，然后屋里有壁炉，然后他们当地人建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桑拿房。1天24小时就都是木屋的，外面有时候会冷一点，因为早晚温差大，但是在里面真得光脚短袖，太热了。 哎呦我的天哪！哎，去俄罗斯，你们这次去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去的？ 每年的5到10月是俄罗斯最好的季节。对， 这个时候去都可以。 对对对。 对，如果要是夏天去的话，这个森林特别的茂盛，各种山珍野货，没准还有什么蘑菇呀什么的，还可以再来吃。 当我们在海边或者河边走路的时候，你还能看到熊爪印，还有那个我们曾经在钓鱼的时候，但是跟我们走不是有危险啊。在曾经钓鱼的时候，在我们河对岸的那个森林就能看见熊。 是，他们那个生态特别好，就是随便森林，就是他们的河边上。 特别大的狐狸， 对对 对, 对，还有熊，全都熊我们可能是看不见，但是狐狸是真的有人看见， 对对， 就蹲在那儿，它也不怕人。 它、哦、其实从某种，你像人怕这些野性动物啊，嗯、其实野性动物也怕我们，嗯、只要它对彼此伤害，哎，和平共处都蛮好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之所以在俄罗斯这边能钓上鱼，是跟他们当地的保护 生 态, 对对 生态是有关系的。 对对， 就你钓上鱼之后，你放生，所以鱼它也不怕，没关系，你钓就钓吧，钓完我还能走。 出来透口气儿 对, 对，喘了一口气，但是也有一部分鱼钓上来就钓上来了 但那个毕竟是少数，因为我们去的人比较少嘛。 嗯， 对。 那像这种海钓，就是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那它有一些保护的鱼种，但是我们可能作为游客来说并不一定每种鱼都认识，是有当地的那个向导带着是吧？ 有船长、哦、有翻译，像、哦、像我们出去的这个这些天数里面啊、嗯、活动时间里面全程都是有翻译有导钓的。 哦， 有中国的也有老外。 嗯， 对对，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全程中文， 对， 语言无障碍。 你看全程中文，没有语言障碍，不要求你有什么这个钓鱼的技巧、嗯、 还不用背装备， 是的，什么都不用背，小至四岁大至七十五都可以。 对 对, 对， 只要你身体允许，那你就都可以去玩。 对 对, 对，那其实像这个俄罗斯这个目的地无人区，那除了我们海钓的这个行程之外，我们其他时间还能游览什么呢？就是这种大自然的风光吗？ 我们还有、嗯、比如说在那个有一个 ATV 的自驾，其实跟那个莹莹他们那个行程里、哦、有时候有的国家线路也有的、哦、 对、嗯、 但是像我们在俄罗斯那个 ATV 自驾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嗯、我们能想象到的场景、嗯、哎，我真的蛮佩服老外的啊。 嗯， 沙坡溪流丛林野地什么哪儿都钻 很像战斗民族的风格、 哎、真的 对，而且他们说那个就是自驾，他们开的车跟咱们不太一样、嗯、他们那个车很重，好像属于那种装甲车类型、 是的， 装甲越野车， 它跟我们那种就是小孩玩那种不一样。 嗯， 而且跟我们走刚才说这个小的老的啊， 嗯， 大家都说这一辈子，特别是那有的老的，今年七月份我带了一个老阿姨75岁， 哎呦， 然后那老阿姨说，妈呀，这一辈子我就今天最疯狂太刺激了， 对，太刺激，他们说坐那车特别颠 是 的，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行程，我觉得这简直太精彩了。 对 对, 对， 这叫什么？苏维埃港是吧？苏维埃港的无人区，这个如果要是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微博联系我们的贝贝，去咨询一下他哈。对，那咱们这个说完了海钓这一部分，然后咱们也跟自驾结合一下哈。我们的营那有很多的目的地，其实是既适合自驾又是海钓。海钓就是加拿大，就是其中之一。 对，嗯， 营去过好几次加拿大了。 加拿大对，经常 太熟了。 我们俩一起， 对，我们俩一起去过， 是吗？ 啊，对对对 对, 对， 你们这远方的家吗？是不是？ 加西啊，加东啊，基本上都去 过。对，那就是贝贝。那加拿大适合海钓的地方，它在什么地方呢？也是靠海吧？那肯定。 对对对，嗯、加拿大我们现在，因为加拿大盛产一个全世界就是所谓的美食家呀，这种都追捧的一种。渔获或者叫美食、蓝鳍金枪， 对、 而且还得近千斤、 哎呦，蓝鳍金枪鱼，这个如果要是能钓上来的话，我觉得简直太幸运了， 这是能上报纸的。 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每一年九月份，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它之所以珍贵，除了好吃啊，因为全世界这么大体积的这个蓝鳍金枪只有加拿大跟澳洲、 澳大利亚， 而且还只能在大概九月中到十月中。 哇，这个太珍贵了， 只有那一个月、那个大型金枪鱼才会游到这个海港。 对，那加拿大这个海钓也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令人神往的。 对 对, 对， 但是加拿大它是属于靠近大西洋， 爱德华王子岛、 对，都在东海岸那边。 东海岸那边 对, 对, 对， 那风浪会不会特别大？ 我们说实话，出行的时间哈、都是根据每年它，因为就跟天气预报似的、虽然有时候不太准啊、但是也是大部分概率， 大部分还是准的。 对，大部分是准的。 对， 所以我们也是挑的根据当地啊比较好的天气。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去出行。对， 是的。那在这个东部东海岸，爱德华岛， 对 吧？ 爱德华王子 岛，王子岛这一块，咱们有在这儿自驾，就是 有呀， 有吗？ 有呀， 对，飞机不能 能直接那个、 啊、 哦落上来。 那我们是直接开到这个岛上吗？难道 我们是这样、哦、就是我们这两年推了一个线路、哦、就正好能跟那爱德华王子号那边都结合上、哦、就是魁北克省加海洋三省、嗯、你知道吧， 魁北克加海洋三省， 对对对、嗯、魁北克就是魁北克你知道吧、 嗯、 对吧，先飞到那个魁北克城、 嗯、 或者蒙特利尔那边去、 嗯、 然后从那边一路沿着圣劳伦斯河往 那 边走。那 应该是开得很远吧， 还可以、哦、反正就是看你的时间嘛、哦、因为他们像海钓这边一般都不含机票、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结合上其他的一些、 嗯、 比如说你有时间你就可以、 嗯、 正好九十月份都是冬季， 对 不是就是那个看枫叶 的 时候、 那个、 的 对，其实九十月份真的是加拿大最好的季节。上次就是有嘉宾过来分享，他也是十一嘛， 对， 九月底十月初去的加拿大，拍回来的照片哇那枫叶红的，对，我就真的就是第一次让我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枫叶之国、 嗯、 就咱们这其实也有枫叶，不是说咱们这枫叶不好，但是枫叶不一样， 对 对，它那个枫叶 品种是丰富的， 对，它那个品种 更也不同， 颜色更加饱和，就我没见过饱和度那么高的枫叶， 是 哇，所以说九十月份你看既能够看枫叶又能自驾，而且加拿大有很多的国家公园， 嗯， 像什么优赫呀班夫啊，虽然是在那边吧， 对对 对, 对， 东边也有啊， 东 边有阿冈昆省立啊， 啊 也可以去， 是吗， 咱们去过阿冈昆， 阿冈昆省立是就是也是非常好的， 在多伦多，在安大略省， 哦、 那边也很好，那边是主要看枫叶的地方，而且你、 嗯、 它是根据季节变化的、 嗯、 其实那个九月初九、 嗯、 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是安省，它这边基本上红叶就开始、 嗯、 枫叶已经开始红了、 嗯、 然后那个再往后一点到十月中旬，就是再往东就是魁北克省、 嗯、 然后海洋三省这边的枫叶会更、嗯、颜色更丰富一些， 哦， 对，所以就是这个行程其实是正好可以结合上的，就是连自驾然后再海钓几天，对 对， 哎，这个很爽， 世界美食， 没错， 对，这个蓝鳍 最好吃的， 是的，蓝鳍金枪鱼如果要是在加拿大这块赶上好的季节钓上来的几率是很大的，是吗， 是必须 必须，哇， 肯定 肯定， 蓝鳍金枪鱼那就是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的是蓝色的吗， 它的背上的鳍泛蓝色、 嗯、 然后它在最背上还有一排小的那个三角鳍是黄色、 嗯嗯嗯、 所以这里呢也稍微科普一下、 嗯、 我们在过去因为每一年都会啊都会去几趟，然后那个鱼大到大家一般人是看不见无法想象的、 嗯嗯、 然后一看见背上那个小黄的啊就说、 嗯、 哎这明明是黄鳍， 对， 因为黄鳍跟蓝鳍的价格和品质 不一样， 相差了好多好多个 level， 嗯嗯， 对对对，所以你就像我们说这个今年钓上的将近700磅的这个蓝鳍啊、 哦、 价值当时如果是在日本东京啊、 嗯、 这种拍卖市场、 嗯、 直接就是几百万， 我的天哪，啊、哦、这个在日本 确实 有这样的一个， 确实 对、嗯、 国内我们那就更无法说了，因为好多都是可能养殖啊、 嗯、 这样的啊， 对对对， 不在乎的钱的贵贱，是我们吃不到这种原生的这种野生的， 它并没有游过来， 哎，对 对， 说对了， 是的，嗯，它现在还在那片海域活动着，对，所以就是这个鱼其实是特别大的，这么一只金枪鱼 特别大， 对，它 对对 啊，对，是因为浮出水面只能看到那个小黄的，蓝的还没出来呢，是吗， 对，但是我们在今年的视频镜头有那种、 嗯、 啊，你就看到的我们拿一条小鱼扔在水面上、 嗯、 这个鱼很聪明，然后就嗖一下，你就感觉比你的船还大，嗖、 啊、 一下咬的鱼就走了，所以、那个、 然后就错过了， 就错过。哎、 啊， 我们因为这个船啊，就每年我们去的这个时间段， 嗯， 每一个日期里面只能一条船， 嗯、 加拿大的船只能有一个配额是合法的， 哦、 嗯，就只能拉一条出水， 嗯、 不管你是钓500斤的还是钓1000斤的， 明白？ 所以它是必须要有这条鱼货的， 嗯。嗯，对，反正是肯定有一只，就看是谁了。 对 对， 有配额的，对对， 嗯， 因为配额有限嘛、嗯。 对对对，还是要保护一下这个，因为毕竟是稀有的物种。 对，对， 虽然说好吃，但是你想产量这么少，所以它才贵嘛。 对 对， 对 而且像日本的这个拍卖市场，你还要运到日本，那这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 对对对， 所以就更贵。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是的。那你看，去到加拿大，我们还能钓到蓝鳍金枪鱼，这简直就是太大了，这个收获。是的。刚才说那个，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哈。 嗯、 说到亚马逊，其实亚马逊大家都会有一点，哎，居然还能在这儿就是河钓了这个。 对对 对， 他坐那个亚马逊河轮，因为亚马逊里面有魔鬼鱼，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危险，说是不是 亚马逊里面有食人鱼 啊、 亚马逊还有一种生物，你看我刚才讲过俄罗斯的那个哲罗龟，亚马逊有一种生物也是史前的，叫巨骨蛇鱼。 哎呦， 一条鱼大概得三四百斤，大到两个人在那水里都抱不动，反正像我们啊，大到你这样体格，我估计五个都抬不动， 这么大呢？那我人还能下水是吗？ 能。 哦， 然后大 家没有什么危险， 对对，大家想象的，比如说那个食人鱼一定是吃人，其实是不是那么准确？ 哦。 当你不把手指头喂到他嘴里，或者故意有血腥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吃你。 哦。 然后包括鳄鱼啊，那我们的环境里面，但不是说我们住的那个就有啊。 嗯嗯嗯。 我们在那边，因为亚马逊它那个环境比较恶劣一些，肯定没有什么星级宾馆。 对 对，但是还是原始嘛，热带雨林。 对对对，那个有一个豆子，他们野生的。 嗯。 真的跟我们看到的，他们说像那个肾，像腰子啊，拿在手上那个豆子就这么大。 是吗？ 就。真的这么大？我有视频，我 应该是鹰嘴豆吗？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 那也太大了， 很大。然后那个，因为在那边吃住都比较偏于那个原生态，然后我们没什么吃的，什么食，不是食人鱼吃我们，是我们吃它。 对，人在饿急眼了的时候，食人鱼就食人鱼吧。 对，然后还有小鳄鱼，因为也是他当地允许吃的。然后鳄鱼也是我们的桌上餐，那其他的这些鱼种啊，或者是说我们只要，哎呀，其实我们哈，就是虽然到全世界跑，都遵循各个属地国的要求或者法律。除此以外的，就是包括他们都在说啊，我们能不能卖呀？能不能运回国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 就不要问了啊， 不用问了。因为如果大家都是为了卖，那我就觉得在国内钓吧。 对， 对吧？ 你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个保护意识。 要有。 海钓它是一种乐趣，它是一个旅行的方式，就是让人们去体验 生活方式。 对，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但不是说哎，我这钓上来一个蓝鳍金枪鱼，我拿回去卖行不行？ 对， 其实这样我觉得就是你旅行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还是要保护一下，让更多的人都去体验。 对， 你把它放了，第二年你再钓。 对，来回来去的， 是来回来去。怎么又是你？ 不是，我们真有钓到那个 同一条鱼的， 不敢说同一条，也不一定是我们钓过啊。但是那个鱼上来以后，嘴上鼓着一包。 哦，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哈，我这里那个插一句，就是因为它一定被钓过啊。 哦， 海水本身是有一定的治愈能力， 对。 然后海洋的生态链是比较恶劣的啊，什么。中鱼吃小鱼，大鱼吃中鱼， 那肯定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海钓的时候很少用真饵，都是那个假饵去钓，但是都能钓上鱼来，说明它的 就不会对它产生伤害的。 对，然后有的人就问你为什么不栽钩子？因为我们那个钩子都是特制的，海水大概15天就自然就腐蚀掉了。但是呢，它肯定会有一个包，所以我们那天钓上来这条鱼的时候，我们说有缘， 有缘，肯定是之前被钓过。 然后他肯定也跟我们说，我也认识你们。 对对对，怎么又是你们？我刚被钓上来放走，这我今天也太背了，回去查查黄历。对，今天不宜出门哈，真的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就是让我们打开眼界的海钓的这样的一些行程啊，就是全世界其实有很多的海域都适合海钓。 对， 然后如果你再结合着自驾，就是只要你这个时间够用，你就可以把这一程玩得非常的爽。 对， 就是陆地上的风情加上海上的风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获，让大家体验就是我们平时在都市生活当中这是完全不可能体验到的。对，也是在我们水库钓鱼里面体会到的。对，再次谢谢我们的贝贝。对，谢谢我们的莹儿。 谢谢大大。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明年也开了这个视频了啊，大家就可以看了。 明年我们可以把金钱带过来。 是的，是的。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贝贝和莹莹。 谢谢。 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